本周中国榜 Top 40第40位，郭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慌》。 Number 第39位。 看着我有杀伤力的眼睛，手下败将你不知的痛经，发令枪响，很就是我的模样。要痛快，别说不争不抢，既然上了战场，要做唯一的将。向胜利前进。 我就是胜利后兵，你就战胜我至今，超越自己的攻击，牢记生而为营， 骄傲的拿起武器，青春满满战斗力，酣畅淋漓的 fighting， 牢记生而为营。 Kick up, I carry on。 第39位呢是可爱的火箭少女于林一，首张 EP 撞当中的又一首上榜的单曲，这是进榜第二周本周下降了五个榜位的生而为营的。糟糕，火箭少女101本周只有这一首歌在榜上了哈，生而为营。 第38位。 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压抑着情绪，我的世界从此少了你，干脆就让彼此扯平。你不再属于我，不再相信，不再是你的唯一。就这样吧，那些收藏的记忆不应该再对你充满期许。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 传统的、工整的、好听的情歌，事不关己，来自朱新东。有没有扎心啊？让你拿到共鸣？第38是这首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榜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新歌，张成的 光阴第37位。 一些人的青春叫做老张，一些人的青春叫大京城西厢，要喝最棒的酒就叫一声远方。关于光阴的故事说来话长， 单眼皮北京大男孩张成的光阴，以民谣的方式唱平凡的咱们周围的日常，又用像老宋、老王、老张这些虚拟化的人物来记录北京街巷的生活片段啊。我在北京的断断续续，包括大学四年，后来04年又回到北京，到现在一共北京待了18年的时间呢。这口音呢、啊、有的时候也变得比较北京腔儿哈。 大卫又在唱着他的青春和梦想，老宋在角落说着诗和远方，翻翻背里的长刀，晃晃荡荡。老王会告诉你，日子还长。一些人的青春叫做老张，一些人的青春叫大京城西厢。要喝最棒的酒就叫一声远方，关于光阴的故事说来话长，关于光阴的故事。 Number 第36位，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久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到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转，少年郎，风吹叶落，枝条不眷恋。 最好的朋友在身边，这首歌呢上榜了8个星期的时间，这也是娄艺潇他们的《爱情公寓》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第36哈。这里是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呢、啊。 前进的满身，感情说到底就无法为难。你的眼泪和喜欢早已经与我无关，

陀螺，叫旋转陀螺，来自 BBF 男团啊，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就叫这四个字哈。原地踏步的年轻人应该给自己动力转起来，梦想是转出来的哈，努力转出来哈。新歌进榜第33呢。 第32位。 首歌谣传唱了多少年，甘甜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唱红了汉子的脸，汉子的脸唱湿了女人，女人的 这两天你们谁去看了这部阿拉江色的电影呢？容祖儿贾所主演的这部电影听说呢反应不错，我看豆瓣的评分也挺高的哈，我有空一定要去看一下阿拉江色，今晚第二周本周盘的第32位啊。 歌谣传唱了多少年，甘甜的祝福就留多少年，唱红了汉子的脸，汉子的脸唱湿了女人，女人的 讲阿拉江色，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的一些榜专题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张艺兴第五张专最新的专辑梦不落雨林，叫做 Nama Nana， 先导单曲 Give Me a Chance。 这张专辑收录了22首作品啊。 Girl I can't get away from youTell me what you want is true. Yeah, yeah. I'm searching for your love like everywhere. Yeah, but baby, tell me that there's something is there. Cause I'll be round like looking like 1, 2, 3. Where you at? Can you come and take me to a place where it's just you and me? And it goes like fun.Can't be this loving more. We just gotta know that we just gotta go. Cause I've been on you. Let you know how I feel. And I'm overwhelmed through for you. Running out. Running down.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商品第二个新品上市日，北京冬奥组委集中推出了13款特许商品新品，同时设在北京欢乐谷、中央电视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奥林匹克公园的4家特许商品零售店正式开业。据了解，本月还有另外14家特许店将陆续开放。昨天新品上市日推出的全新产品包括限量2022枚的立冬和小雪两个以节气为主题的徽章，承载老北京记忆的贵金属制品北京冰雪记忆纪念银条，丝巾类特许商品京城漫游大方巾以及冬奥一号冰上和雪上运动马克杯等等。另外，除了月初开业的几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外，设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国内区及设在天津、石家庄、沈阳、包头等北京周边城市的特许商品零售店将在11月中下旬陆续开业。经北京冬奥组委批准的特许商品零售小推车还将登上22列高铁和动车组，方便游客购买冬奥会纪念品。继续来看，东城区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地区特色产品推介会暨第二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实验云阳特色农产品北京展销会昨天在前门阿里山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5号结束，展销会设展位70个，参展企业60多家，展销内蒙古阿尔山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及化德县、湖北十堰云阳、河北张家口崇礼、北京市怀柔区特色农产品300多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和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进行的是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本周排的第40位是顾峰的慌，第39位火箭少女101的生而为赢，朱星东的事不关己排的第38，37是张成的光阴，36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陈世安的与我无关排的第35位，34是恒星哥上榜13个星期的季军歌曲陈奕迅的粤语单曲渐渐金金，第33位是 BBF 男团的旋转陀螺，32位荣中而甲阿拉江瑟，31位是张艺兴第三张专辑的先导单曲 Give me a chance。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30啊，李荣浩第五张专辑叫耳朵，来听一下收录在其中的张嘉明和婉君。 鱼塘平下泥土清香， 着女孩翻书走过。 Number 第二十九位。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首周进榜的一首 OST 啊，这是王诗安啊，富音乐方大同旗下的一位歌手，他的这是为赛车题材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极速青春》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Shining Star》，第二十九位。 等你，当流星。 是一首 OST 啊，为一部台湾的电影叫做《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所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叫《有一种悲伤》。这首歌曲的作曲是张建军伟。阿令呢，在这部电影里面也贡献了他的第一次的电影出演哈。他的下一张 album 会在什么时候出来呢？歌迷已经询问蛮久的时间了。 失去方向，有一种悲伤， 接下来往上看一下呢，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歌手，好久好久不见了。我看他最新的造型呢，跟他之前都是一样的，西瓜头，胖胖的，可爱的脸啊，小胖淋浴裙。这首歌，久违的单曲叫《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带着微笑把回忆全都收藏好，我会安静不去打扰。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你也时刻我会给你拥抱，我会陪你变老，我不逃。 小胖林雨群的声音呢，就是属于治愈系的哈，这次配着简简单单的钢琴和弦乐，起承转合之间有一种魔力啊。 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魔去了一角，一不早，可惜没伸手把你捉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 香港的非常有才华的独立的音乐人曾宁儿，带来他自己创作的单曲叫 Ride， 进榜第二重，前进两个榜位。 number 第二十五位。 吹落一地的风度，没有人倾吐，穿过那片暗而冷的雾，跳着不熟悉的舞，看不清意图，我达不到的放不开的步，海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我为谁让步，又为什么去祝福，那迈过的脚步 经常呢，可以在模特界或者是影视界可以说这个人长了一张高级脸啊，这是还没有蛮其他的一种形容的方式。那音乐当中其实也可以说这个音乐是高级音乐啊，听到丁薇的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浮现出高级这两个字。我刚刚听的是丁薇的风度啊。继续往上看一下，24是宋敏洋作词作曲，来自他的第一张专辑《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当中的《来不及》哈，上榜三个星期。 我们相拥在哭泣，吻过悲伤，最后只剩纪念过去的时光，来不及再见。 Perhaps dawn 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如果潮水退去后，你 张杰的《星光》，这是陈红年代的插曲哈。谭旋作曲，编曲是陈庆阳。我看到陈庆阳这两天有一个这个版权官司啊，就是别人侵犯了他的这个伴奏的这个版权，是蛮奇葩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搜来看一下啊。 最遥远的路，与饥而孤独，有了你，我就满足。I believe the fate in me.Bye. I never leave you forever. Number 第二十二位。 深秋不知不觉已转凉，快来贴着我沉默已久的胸膛，先听海浪走向，再听潮涨，爱人你别慌。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徘徊在爱与不爱或不能爱，用尽所有想象幻想，就是能和你。 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这首马上又近在远方。 你是我眼眶里那一滴海洋，恰恰晃动都会潮起潮涨，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撞坚强，触摸不到就是远方， 马上又远在近在远方，这是梁生可不可以不忧伤的一首插曲哈。 近在远方， 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麒麟。2018年第41期中国榜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呢，第30位是李荣浩的张嘉明和婉君，29位呢 Shining Star Star Star 来自王诗安，28位是阿令的有一种悲伤，27位小胖林玉群好久不见啊，带来如果重来，很好听。岑宁儿的 Ride 排第26位，25位是丁薇的风度，24是宋明阳的来不及，23张杰星光，22马上又的近在远方，21呢是郁可唯加入了新的唱片公司推出的新的专辑的一首先行的单曲哈、此曲呢是非常热门的一位音乐人叫陈丽，来看看郁可唯他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他将如何颠覆自己以往的音乐的风格，进化第21，稍后见。 身影铺开白天又到了，零零碎也很美，很长交替流动也安静，好风景你的尾巴，闻到我味道，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

总不贴切。 这是他的新专辑的预热的单曲啊，也是首次来尝试电音风格的作品。 八位， 不管很简单很深，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是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一条没有心动的感觉，不擅长对决，沧海定格前行，快想象了的夏天。 校园朋克风，我想起了早年的花儿乐队啊，这是后弦，这一次他也颠覆自己，不再去做那种的中国风了，来一段很不一样的后弦，后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瓜很甜》上榜八个星期的时间。 一个心有着几遍，加进万事到数千，周深夜梦见谁，如此怀旧的少年。瓜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是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你掉了心中的感觉，不想下对决，沧海变个艰辛，被晒伤了的夏天。 是萨顶顶的随风自在，进入到前半区哈，这是一部舞台剧的 OST 哈。 此刻的我也决定 Number 17， 现在就回来。此刻的我也决定撒下幸福花的种子，等它变成花海，自由自在。 这是中英合作创意舞台剧《我的小伙伴》的这个推广曲，萨顶顶担任总制片人、艺术总监。 早有安排，不想去猜， 去尊重自己内心的独白。窗外的声音在炫耀着城市的繁华。 Number 第十六位。 吉克隽逸的 Space Oddity 来自他的世界公民这张 album， 进榜第五个星期，本周呢小降了一个榜位哈，第十六。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 又是阿令，反正中国榜的大赢家，三首歌曲在榜上啊！这首歌叫《恰好》。 把坏的情绪都割舍，也不怕你会笑话我，笑我傻傻的，笑我执着，却说会一直陪我。路边的餐厅恰好满座。雨伞也恰好带多，回去时间想稍稍晚点呢。一切恰好是巧合，连天气也恰好配合，错过 阿玲这首歌也是本周的黑马歌，新歌里面成绩最好的首周十五成绩，这个成绩在新歌首周入榜里面算是很一般的啊。恰好三首阿玲的歌曲都是 OST， 这是她为电影《功夫联盟》所演唱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看到苏运莹苏苏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应该是她的第二张专辑的先导单曲，叫《生活导引 No. 14》。 三位 若即若离的希望，渐行渐远的胸膛，爱若是一把刀枪，能否就此在我心上，不能让自己迷惘，也不愿你再受伤，就让心中 现在听到这是季军单曲《陈红年代》的插曲，由雷佳所演唱的《别来无恙》。 十二位，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 我们听到这是李荣浩第五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也是第一次用别人写的词曲来当自己的主打歌哈。作词人呢由性情词人之称，叫文炯，可惜两年前因病去世去了天堂啊。郑宇借作曲， 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秋的眼睛全是糟糕，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少一个人好奇怪。 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1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郁可唯为电视剧《若巴黎不快乐》打造的片头曲《地平线》No.11。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文化节活动包括海洋知识竞赛决赛、海洋科普展览等内容。其中智能无人航行器竞赛为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首创的海洋科技竞赛项目，全市有十多万中小学生参赛。最后再来看，最近出游的朋友要注意，近日首都机场发布公告，近期首都机场将采取更为严格的安全检查措施，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时间，最好是在航班起飞前2到3个小时抵达机场办理乘机过检手续。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Welcome back，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1期。第20位，杜德伟再见路易。19位是江美琪的新歌陀螺，后弦的花很甜排在第18位。17位是萨顶顶的随风自在。16是吉克隽逸的 Space Oddity。15位阿令的恰好。14苏运莹的生活导引。雷佳的别来无恙排在第13。12位是李荣浩第5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耳朵。11是郁可唯的地平线。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Top 10呢，现在看到的是 Kiki 复言所演唱的《凉生可不可以不忧伤》的一首插曲，叫做《小悸动》。 我眺望你那一片天空，想感受你所有执着的梦。你青涩的脸，安静从容，开始悸动，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美丽的故事都应该有人传颂，像海鸟遇见彩虹。 9位，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余香藏月发三丈，舍下我此生时光。事如缘一场，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星星。 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影视新人冯丽君为他所主演的超级网剧《等到烟暖雨收》所演唱的同名《烟暖雨收》的插曲啊，由刘凤瑶作曲制作啊。 尽管他时时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 这首歌曲呢，上周呢创下了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第四，本周呢退至第九位啊。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爱奇艺搜搜这一部网剧啊，据说口碑不错。等到烟暖雨收，这个名字还蛮带感的，导演是很有想法的麦田。 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透视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他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 第八位， 回忆中青春的色彩被岁月漂白，我开始为明天默哀。没什么应该不应该，只要别对梦想依赖，离开谁都能活得下来。相信有永恒是对 张靓颖呢为一部舞台剧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我不在啊。张靓颖呢这两天的新闻就是代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赴朝鲜啊，参加了中朝文艺工作者的联合演出啊。今天晚上新闻联播也有播出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的是2018年第41期啊，曾经连续四个星期拿下冠军的许巍的我的爱 No.7。 生命把门推开，又何必又苍茫大海，如期有人回来和离开。希望藏进忧伤，在你经过的人 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 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本周继续前进两名，进榜第二周第六名啊，选择歌时代二这张黑胶啊，值得收藏的 Life 的专辑里面啊。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长年又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时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明尽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能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 好听啊，李建京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找到你，这是为马伊琍姚真所演唱的同名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曲啊。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这十个字呢就会触碰啊泪点呢、啊。恭喜李建清，应该是到目前为止他在中国榜拿到过的最好的单周成绩，第五名哈、啊。希望下周还有更多的惊喜。第四呢是曾经拿过冠军张信哲的《友情世间》，本周呢又反弹了两个榜位啊。 周华健这首歌曲呢继续往前进啊，第四周拿到第三名啊，为陈红年代演唱的同名主打歌曲《陈红年代》。 第二位，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扇窗，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爱上，留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路长沙，红颜染四方，归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飞 上榜量，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上周是冠军，本周是亚军，上榜五个星期。这是他签约了新的唱片公司之后的全新的出发，作曲由上榜本人来完成了。 还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四方，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 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十位是 Kiki 复演《小激动》，第九位是冯丽君，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烟暖雨收》。张靓颖的《我不在》呢，排在了第八位。第七位是许巍《我的爱》，第六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第五位是李建清的《找到你》，这首歌呢我也特别喜欢。第四位呢，同样张信哲拿过冠军，也跟刚才《终于等到你》一样，是收录在他和莫斯科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所举行的这个交响音乐会当中啊，然后同步收录的现场实况专辑《歌时代二》里，这张专辑要做成黑胶供大家来收藏。《友情世间》排了第四，第三位是周华健的《陈红年代》，第二位是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是上个星期的冠军。麒麟在北京要特别谢谢各位今天有空来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秋意渐浓，然后珍重加一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美好的回忆以及温暖。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恭喜的是邓同天，生平第一次中国榜的冠军单曲现在已经产生了，这是他为《如懿传》所演唱的片头曲《心事》，2018年第41期拿下第一名。我是麒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可曾心又悔？